哎，你好，主持人。 郭老师，在我们欢庆旅行家开始之前，还是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咱们先说一下北京。就北京天气来说的话，今天上午北京的天空呢，有时候是比较阴沉，有时候呢，云层呢又变得是稍微薄一点，所以呢，这个雨呢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总体来看呢，就是城区和西南部地区这个的降雨要大于其他地区。城区和西南部地区的这平均降雨量呢是4到6毫米。这个最大的降雨是房山的四马沟，在14毫米以上，这是一个中雨的量级，其他地方呢都是小雨的量级。那么中午到下午这个降雨呢还是一个间歇性的小雨，外出还是要带上这个雨具，注意防雨，因为这个降雨天气系统呢还是在北京上空。到明天早晨6、7点钟之前是不会完全停下来的，只是这个短时间内会有这个间歇。出门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话，这个是带上雨具呢更安心一些。虽然这个雨小而且是有间歇，但是呢下起来如果是没有雨具的话，也能下湿衣服，这样的话就是应该带上雨具备用吧。那么今天夜间的大部分时间呢还是这个阴有小雨的天气，南部地区的这个降雨呢比其他地区呢稍微明显一些。最低气温呢预计是14度上下，天气呢会更凉一些。这样的话晚上是防雨的同时呢还要注意这个保暖。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我们再把这个目光呢是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亚洲地区来说的话，这个天气的重点是有这么两个，一个是蒙古的中东部地区，有这个沙尘天气。再一个呢就是东南亚一带呢这个降雨比较多。比如说是曼谷啊、新加坡啊、马尼拉和这个河内都是有小雨。吉隆坡呢是有中雨，降雨多，多以这个阵性的降雨为主，并伴有雷电，而且呢是这个气温高，空气湿度大，天气的闷热感比较强，尤其是这个马尼拉，最高气温是在35度以上。这个去往这些地区呢，一个呢是要防雨，再一个呢就是防雷电和这个预防中暑。那么这是这个亚洲的一个天气重点。那么这个我们再来看看欧美地区的天气。就欧洲地区来说的话，明后两天欧洲的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欧洲的中南部地区。具体的说的话，就是明天这个降雨这个是集中在这个南欧的三岛以及这个法国中南部和这个中欧南部一带。后天呢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一带，这个雨水呢是有这个暂时的一个间歇这么一个期间。但是呢这个中欧一带这个降雨是会有所增多。具体来看的话，就是今后这几天啊，这个欧洲的降雨强度不是太大，都是这个小雨或者中雨，但是呢，这个雷电这个发生的概率比较多，需要注意这个防雷，就是看看这个雷电对这个天气对咱们出游的不利影响，要注意预防。这是欧洲的一个天气。那么在北美地区来说的话，以美国为例，美国明天这个雨水范围呢依然是比较广泛。美国这个西北部和这个落基山区还有这个中部平原一带呢是普遍有小到中雨。后天这个雨水呢逐渐是会有所消退，但是呢美国东南部和东北部后天呢还会有零散的这个小雨或者是阵雨天气。去往上述地区旅游的话，就是重点就是要防雨。那么美国这个气温的话，美国大部分地区这个本周气温总体上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呢多数这个地区的这个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5度到30度之间，总体来讲呢这个天气呢还不是很热。主要就是说呢还是要这个注意防雨吧，是这样。 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时段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北京时间中午的1:09，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在这个下雨的中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旅行情报室，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今天还是有雨，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另外就是在出门之前啊，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嗯， 说到这个雨水，说到今天的这个节气小满啊， 嗯， 大家可能已经有了很多夏天的感觉了，但是今天温度比较低，我都看到袁一都穿厚了，这是我判断天气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是一个标准，是吗？ 是，其实说到夏天的到来呢，可能各位都知道，过了小满之后，我们下一个节气就要迎来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夏天的各个这个小的一些小长假啊、 嗯， 小的节气，其中一个呢就是在。大概不到一个月了吧，让我衡量一下，6月16号开始的小长假， 也就是20天吧， 端午小长假。 嗯， 我们今天的旅行情报室一开始呢，首先我们先缓解一下这个周一的压力， 嗯， 先来畅想一下即将到来的小长假，端午就要来了。 对，6月16号到6月18号，总共3天的假期。 嗯， 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呢，就已经有朋友们开始通过12306铁路售票官网去购买端午小长假首天的火车票。 哦，火车票已经开卖了。 对， 嗯， 假期这个热门车次据说已经完全都卖光了。 嗯，从上个周五开始，大家可以来买票，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同一天内不同车站火车票的开售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些车票可能不是上周五就能买到。那北京西站起售时间是早上8点，北京站起售时间是上午10点，北京南站起售时间是中午12点30分。 嗯， 这是车站的起售时间。那旅客在网购车票的时候呢，一定要在30分钟内完成支付。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啊。 嗯、 如果超过30分钟没有支付，会自动取消。 我觉得这个时间错开挺好的，8点、10点、12点半， 嗯， 就让大家依次从西站开始买。 我的天，这是要全家去不同的地方吗？ 那下手晚了呢？火车票如果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根据以往经验，开车前15天是退票高峰期。除了首次放票之外呢，铁路部门有时候会在开售车票后的其他时段，在不同的车站分批放票。 嗯， 比如早上8点到晚上6点期间，每个整点和半点都会有新票起售。那开车前48小时和24小时呢，售票系统往往也会放出部分剩余车票，所以各位可以抓住以上的这些机会来捡漏。 嗯。可想而知啊，可以预料一下，在端午小长假到来的时候，一定火车票是比较紧张的。 嗯， 一个是天气特别好了，端午的时候恐怕没有这样的温度了啊， 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所以大家可能出行热情比较高，还是要提前做好打算和准备。刚才说了端午的这个事情之后呢，其实这两天大家可能遇到的关于旅行的这样的话题特别的多。 嗯， 比如说上个周末，咱们在周五的时候就迎来了 国博物馆日， 对，然后5月19号呢又是 中国旅游日， 哎，两个日子呢，大家可能能够看到的这样展开的活动特别特别的丰富。 嗯， 那接下来咱们就利用这个周一的时间，小小的回顾一下，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从18号开始一直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推出了博物馆等等景区的门票半价，甚至是免费的活动。 嗯， 我在那个朋友圈里边，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同行嘛， 对， 所以他们就晒各地的这个博物馆啊，或者是景区的一些免票的，然后有些地方确实人很多，我看到有些地方都采取限流措施了。 对，因为正好这个中国旅游日和国际博物馆日就是碰到周末了， 然后又是周末，对 对、嗯，所以像这种优惠价格，再碰上这样的这个活动呢， 嗯、 肯定会 大家就撒开了， 掀起旅游热潮。 是，我们来看一看一些特点啊。根据一些相关旅游网站的分析，那去年一年在这个网上来订购博物馆产品的游客当中呢，据说啊，26到40岁的游客是最多的。达到了76%， 嗯， 26到40岁啊，这是一个比较青年的群体了。 嗯， 那这也是游览博物馆的主力军。 嗯， 而购买博物馆门票的游客呢，主要来源于文化旅游氛围浓郁的地区。 比如， 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话说的好像，限制挺多的啊。 这如果上榜的话，感觉自己是文化人， 挺自豪的是吧？ 嗯，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文化旅游氛围浓郁的地区有福建、上海、广东、四川、北京、苏州、安徽、浙江、山东、贵州这些地方呢，应该是十大博物馆的游客的原地，就是发源地， 嗯、 来自于这些地方。 嗯， 北京不用说了，咱们的博物馆应该是最多的， 资源也很丰富。 对，那么来自另外的一个数据显示说呢，博物馆游当中，哎，对于性别啊， 嗯、 大家也可以来看看有些 变化，有差异是吗？ 对，男性用户过半。占比是51.9%， 但是女性用户也不甘示弱，达到48.1%， 那说明差不多， 嗯， 是吧？ 那年龄段上看呢，19到28岁的90后群体占据博物馆爱好者的半壁江山， 年轻人更多， 所占比例高达47.4%。 另外呢，29到38岁的用户达到了27.7%，39到48岁用户的比例15.7%。 嗯， 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么多从28到40这个游客， 嗯， 就是达到2%吧。 对对对对，而且确实是更年轻的朋友会更多一些。 是， 学生群体可能都没有算在内，因为我们看到是20多岁以上的嘛。 是， 博物馆游当中有更多的人可能来自于青少年啊。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上周呢周五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周末任你游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 是。 咱们还是确实抓住了这个热点哈，因为故宫博物院呢，据日前发布的一个大数据显示啊。在我们的排行榜上，就是受欢迎排行榜上，应该是名列前茅的。 是的，国内最受欢迎的十大博物馆分别是故宫博物院排名首位，然后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杜甫草堂博物馆、广东科学中心、青岛啤酒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和天一阁博物馆。 嗯，除了历史类的博物馆受到大家的热捧之外，有一些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民俗类博物馆也正在成为新兴。那比如山东我们刚才提到的青岛啤酒博物馆，它把中国啤酒工业的文化历史啊、生产工艺流程等等的啤酒文化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所以呢，有人说通过这个博物馆这个形式吧，山东青岛的啤酒文化可以来做更多的了解。 嗯， 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啤酒呢，在很多很多年前啊，我们一说到啤酒，几大品牌或者几大这个啤酒的产地， 嗯， 青岛当然是中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在当中， 嗯， 所以很多人。我记得当时是这么说，说到青岛喝啤酒跟其他地方喝啤酒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嗯， 啊，就是拿袋子盛啤酒啊。 哦，对对对对，他们本地人经常这样拿塑料袋。 哎，然后怎么办呢？说据说是那样啊，然后这么喝， 直接戳一吸管。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嗯， 我当时还不太相信，我说这个啤酒从来没有这样喝的。 我觉得这味道会更地道吧？ 是吧？这就是啤酒文化啊。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山东的青岛啤酒文化博物馆， 嗯，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景德镇的古窑民俗博览区。这么几年以来，咱们对很多的像文化博物类的节目， 嗯， 可能对这个促进是相当大的。 是， 像国家宝藏一出以后，很多人对这个啊，这个古的这个瓷窑啊，这个陶器啊，都非常感兴趣。 嗯， 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地方特别特别受欢迎。他们是集文化博览、陶瓷体验、娱乐休闲为一体，为大家边制作陶瓷边了解江西陶瓷文化，制造了一些机会。 对，就这样的地方是游客可以亲身去体验的，可以去捏一捏陶什么的。 嗯，对。 那根据预定数据显示呢，国外热门的博物馆分别是像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中途岛号航空母舰博物馆、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新加坡 Mint 玩具博物馆，还有新加坡特利爱 3D 美术馆等等。 嗯，一听这个我就知道这前路漫漫啊，我基本上这国外的一家没有去过，提到的这些啊， 想要打卡的数量还很多， 真的非常非常多啊。 嗯， 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两个刚刚好遇到周末的小的这个特殊的日子，一个是国际博物馆 日，一个是 中国旅游 日。 嗯， 相信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日子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而接下来我们在音乐之后要跟各位分享到的旅游资讯呢， 嗯， 可能男生们真的就是大半壁的江山了， 嗯，啊，狂热啊！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就是来自俄罗斯。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 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操场奔跑的我们，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朝梦想闯一闯。 定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 飞走了吗？ 白云是蓝天正在放的风筝，青春是草上能跑的舞门，不要担心受伤，勇敢的唱梦想，闯一闯。 这首歌叫《盛夏的盛夏》，在今年的夏天，对于爱球的球迷们来说，真的马上就要开启非常狂热的时间了。 对，虽然那个地方呢，在每年的夏天不算是特别热，但是这场就是足球的盛世会让那儿变得特别热闹。 目前距离俄罗斯世界杯开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啊！我刚才跟袁一说，我说跟咱们端午节离得真近， 很近，几乎就是前脚跟后脚哈。 对， 从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来看呢，俄罗斯世界杯相关旅游产品已经进入到销售的报名冲刺阶段， 嗯， 观赛团呢也只剩少量余位供应了。 嗯，随着这个世界杯赛事的带动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在今年夏天一定是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我们来看一看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比赛是6月14号到7月15号哈，在俄罗斯境内11座城市当中的12座球场举行。 嗯， 很多的旅游在线平台数据显示呢，自去年门票开售开始，去俄罗斯看世界杯成为中国游客最期待的暑期之旅。 嗯， 很多旅行社或者是一些平台呢，有充足的资源，但是呢，有一些特殊的时段就是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揭幕赛、决赛这样的场次，涉及到的热门城市，那个机票啊、酒店啊，确实是很难很难再订到了。 但其实我一直个人都觉得，像这种关键的比赛，还是得在电视机前看转播 啊， 那个镜头、那个特写、 嗯， 你才能看得清楚是谁进了球。 这就是两个角度说话，你知道吗？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就是 我要去看氛围。 对，有些人是感受气氛的，就跟我们说、看舞台剧，你一定不是看那个舞台剧的转播更好，对吧？所以不一样啊，人和人确实。在对某一样事物的热情上程度是不相同的。 那么根据统计呢，携程主题游平台体育赛事频道的世界杯观赛团已经有超过上百人报名了。 哦， 近来也有不断的有新的订单产生。 嗯， 门票销量持续走高。当地玩乐平台负责人表示说呢，目前已经售出了100多张世界杯门票，近期还不断有相关咨询。 嗯， 包括有租车平台数据显示说，俄罗斯地区的租车订单增长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出现一个猛增，大部分的取车时间都是预定在6月底7月初。 嗯， 和世界杯的举办日期是重叠的。 对，可想而知他们都是去看球的，或者是就是就着这个看球的时间要到俄罗斯旅行。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旅行平台的负责人也为我们介绍啊，从年初开始就有游客关注相关线路、俄罗斯线路的一些情况。进入到4、5月份之后呢，游客对于俄罗斯世界杯线路的咨询和预订呈现了火爆。 嗯， 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家平台，他们提前上线了近30条有关俄罗斯世界杯的产品， 嗯， 而且绝大多数产品呢是包含相应场次的球票。 嗯， 他们透露说，世界杯总决赛日，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7月14号这个团期呢，还有少量的余位，但是也马上就买完了啊。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说不定已经卖完了啊。另外呢，像可能有一些关键性的比赛阶段，8强赛啊、4强赛团期的这个产品，从上线开始就非常的抢手，因为淘汰赛相比小组赛呢，这个更加的刺激，而且性价比又优于决赛，这话说的太 太有水平了啊！现在据说这样的一个时段的产品呢，仅有少量的余位可供选择和预定。 就是你觉得俄罗斯世界杯听起来就要比什么南非世界杯、巴西世界杯这样南半球的这种举办地要来得更接近一些？ 对对对，尤其对中国游客， 国土是接壤的嘛， 是是是。 所以你从北京飞过去，虽然其实飞行时间也得将近10个小时， 是， 可是你就觉得还 心理距离近， 对，还是觉得我是能够去够得着的哈。那目前呢，从平台上面售卖的产品，我们看到最贵的甚至卖到10几万，相关的城市的这个机酒的资源也是很紧俏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关心说，去看一场世界杯，像俄罗斯这样心理距离很近的这样的目的地到底要花多少钱。总之呢，这次世界杯门票以及相关的观赛团的费用从几千到十几万是不等的。比如就有一些这个平台上出售的小组赛门票大概是7000块钱左右。那最贵的决赛门票呢，只是门票价格就在6万块左右。那一个半决赛的加决赛的俱乐部坐席的观赛团高达18万。同时呢，相关方面也透露说，有些游客甚至不惜花高价自己组团看世界杯。其中就有像这点名说目的地了哈，福建厦门的客人，他们有一笔订单人均花费达到5万，订单的总金额高达85万。 一个是不差钱，一个是热情高啊， 对对， 这两点组成了。另外呢，从大数据来看呢，像上海、北京游客世界杯期间前往俄罗斯的人数是最多的，成都啊是在上海和北京之后的第三名。前十名还有广州、重庆、昆明、深圳、厦门、贵阳、苏州。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购票人群当中有57%的买家是女性。 我觉得因为男生可能不太会操作这些事情吧。 啊，你的意思是办事儿是女性办的？ 对，是办事儿，就是或者是助理或者怎样，或者是对家里的管事儿的，对。 哦，对对对对，家里管事儿的，这点 对吧？对吧？ 管钱的嘛。 对对对。 另外呢，也有人分析了说，现在呢，中国女性当中的球迷的比例在增长。 哦。 啊，这也是一个原因啊。 对对对。 咨询当中呢，我们看到以铁杆球迷为主，80后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呢，不光是打包产品价格昂贵，今年世界杯期间去俄罗斯和圣彼得堡这样的比赛主要比赛城市的机票预订增长也接近了50%。酒店预订紧张程度非常高，其中12座比赛场馆周边的热门酒店一房难求，是不少的游客只能选择错峰出行。怎么错呢？就是世界杯完了以后再去吧。 对啊，而且租车平台数据也可以看出，俄罗斯的景点门票以及就是一些娱乐项目的预订在近一个月也出现明显的增长高峰。那么俄罗斯全域呢，最近一个月订单量环比增长了238%，销售额环比增长525%。 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关于签证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也是会对俄罗斯旅行产生利好。 对对对，业内人士也指出，在利好签证政策的推动之下呢，今年世界杯期间乃至暑期，俄罗斯都会成为游客倍加青睐的一个出游目的地。 好，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半时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亲子踏经济，自驾赏花看动物，互动体验穿越动物王国，北京野生动物园邀您来大自然里撒个花。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忘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烦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关于俄罗斯这次世界杯吸引众多世界游客的消息，其实最后呢也说到了关于签证方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签证是怎么样的，对世界各国的游客或者是球迷们进行免签啊，或者是一系列这优惠政策的。 因为这个举办国嘛，好像历年来历届来都会借这样的一个方法，对，去大打旅游牌嘛。 对， 比如2014年巴西世界杯就吸引了640万的外国人次，比2013年增长了10.6%。那今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也就是6月4号到7月25号呢，俄罗斯是对外国观众实施免签政策的。 这个期间是扩大了的啊，也就是说从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到结束之后。 对，那中国观众呢，可以凭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是电子观众卡，就是球迷护照和门票，或者是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 对， 入境的期限是世界杯首场比赛前10天，出境期限是最后一场比赛后10天。 这个有人为我们分析了一下，说在利好政策的推动之下呢，今年世界杯期间乃至整个暑期，俄罗斯都将成为世界游客啊倍加青睐的出境旅游目的地之一。那随着俄罗斯世界杯的带动，加上即将进入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可以预测一下今年俄罗斯旅游的热度还会持续的上升。 所以这个还是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我买了这个球票的证明才行，证明你是去看球的。 对，因为它是给球迷来进行一些免签的政策。 对， 好，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说签证方面的消息。其实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出境的公民来讲呢，这个旅游签证方面的利好是不断的有好消息传来。 是的，中欧旅游年啊，这个各国呢也针对中国游客的利好政策也是频出，赴欧洲旅游也即将进入旺季。这是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还有这个旅游网站的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包括很多部门一起来发布的一个2018年中国赴欧洲旅游趋势报告的第一季度报告显示，在签证、航班、旅游产品、消费服务四大利好之下呢，旅游年游欧洲成为了今年中国出境旅游的一个新趋势。像定制游啊、主题游、当地向导等一系列的新玩法，爱尔兰、克罗地亚、爱沙尼亚等10大新锐目的地今年也会成为中国游客的一个新宠。 倒是真的听到了一些平常不常听到的名字哈。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利好政策当中都有哪些具体的措施。今年的中国游客赴欧洲在签证、航班、旅游产品、服务四大方面获得的便利应该是高于往年的。截至到5月份，对中国游客提供免签、落地签、入境便利待遇的欧洲国家达到了7个。包括4到10月旺季免签的阿尔巴尼亚、 5月29号啊，即将到来的免签生效政策的波黑， 嗯， 然后还有团体游客和世界杯旅游者免签的俄罗斯，以及黑山队组团游客免签，以及圣马力诺、塞尔维亚的免签，还有乌克兰的开放落地签，这对于中国游客来讲呢，都是一些全新的概念。 从航班上我们也来看一下，每周有600多个航班是往返于中欧之间的，而且今年各地到欧洲新开通了多个直飞的航线，包括从福州起飞的长沙啊、济南啊、深圳啊、武汉等等地方起飞，都极大缩短了飞行的时间。 嗯，那么中欧的这个企业合作呢，也更加的深入了，新产品是大幅的增加。举例来讲吧，像携程和这个欧洲的旅游委员会、法国雅高集团达成的战略合作，也推出了像中欧旅游年为主题的欧洲游平台啊，上线了3700多条的产品，包括出发地参团、目的地参团、自由行、游轮、游学、定制旅行、当地玩乐等等的类型。而像华远国旅的团队产品游呢，他们是覆盖了所有这个中国直航欧洲航线的口岸城市，还推出了一个像济南、巴黎的定期航班直飞项目。 嗯，那消费服务方面呢，采用中国旅游研究院欢迎中国认证标准的欧洲公共和私营机构也是持续增加，确保为中国游客提供中文导游、中文标识和解说系统，包括中文菜单、中文资讯、互联网接入和银联卡、微信支付等等更加优质和便捷的服务。 嗯，这个便利的服务越来越多，那么这个目的地的变化呢，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很多很多趋势的这个发展。而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的喜好确实是发生着一些改变。有分析说呢，从目的地来看，东欧、巴尔干半岛、北欧等等的线路增长是比较显著的。 嗯， 那报告发布了这个2018年的欧洲十大新锐目的地，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哈，我们说到了爱尔兰、嗯、说到了克罗地亚和爱沙尼亚、 嗯、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像俄罗斯、这个丹麦、希腊、还有阿尔巴尼亚、乌克兰、黑山、捷克也都在其中。中国游客在这些地方的增长最高超过了100%， 翻番的这样在增长、嗯、那从出发城市来看呢，以成都、杭州、武汉、重庆、西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的增幅远远要超过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嗯、增幅肯定是这样的、嗯、 对，这个欧洲游的一些数据显示呢，一季度刚刚我们提到这些新一线城市欧洲游的增幅都达到了100%到200%。 嗯，中国游客呢到欧洲现在这个趋势呢是呈现了深度化、个性化，而某一些这个数据显示说，欧洲定制游需求的这个单量啊增长了130%，定制游啊，这也是很多原来的这个定制游呢可能产生的目的地比较近，你比方说东南亚啊，可能在一些咱们熟悉的海岛游方面，那现在这个定制游已经跨境到了欧洲， 人均消费也在变化。 对，欧洲定制游一次游览国家，我们看到这个特点呢是一般不超过两个。花费平均每人在每天2500元。 嗯， 中国游客的十大欧洲定制游的主题包括以下各个方面，像这个办小型婚礼， 嗯 啊，不像哈里那个婚礼哈， 小型婚礼， 小型婚礼啊， 嗯嗯， 看球赛啊，这刚才我们提到了。其实像世界杯这还是一个大的赛事，如果是像一些零散的一些 俱乐部 比赛啊，这个可能更多一些。 嗯， 还有就是品尝当地美食、游学、留学考察、蜜月行、建筑考察、结婚照的旅拍，还有高尔夫旅游、特色小镇生活、温泉之旅，这都在欧洲游的这个定制游当中。 对，就是还是很细分的。 对 对 对对， 需求都很私人化。 而确实超出我的想象。刚才说到温泉之旅的时候，其实我们对欧洲的这个温泉了解的并不是那么的多。 俄罗斯的温泉就很棒。 对，但是俄罗斯像中欧一带、嗯、温泉这个资源非常丰富。我们知道的很多这个矿泉啊、温泉啊，其实在欧洲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对对对。嗯、那一季度呢，中国赴欧洲的满意度同比也提升了。 嗯。 从平台上数千条欧洲游产品的客户点评来看，到欧洲旅游总体点评达到了4.8分，满分是5分， 哎，不错啊。 对， 嗯， 比去年同期增长0.1分，这是平均数的提升，一丁点都是，就是还挺需要时间和考验 的、 嗯。 对， 旅游企业为提升客户满意度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嗯， 像发布了跟团游体验保障啊、自营优选的产品啊、全球旅行 SOS， 包括导游服务指南、行程助手等等的一些。领队的管理呀、关怀呀，以及技术支持。 嗯，与此同时呢，中国游客对欧洲签证申请和办理、旅游安全等等方面，还是有比较高的这个诉求的。 嗯， 迫切希望签证申请能够更加的便捷，开放更多的免签目的地，同时呢，加强对游客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保护。 嗯、 对欧洲游呢，大家有希望，但是也有更高的要求。 嗯。 那我们刚才在说中欧旅游年哈，接下来还有这个免签的政策。刚才其实 说到 了 一个非常近啊， 对， 5月29号， 对， 生效的 5月29号生效的波黑对中国的免签政策，就在5月29号就要生效了。这是继塞尔维亚之后，波黑会成为第二个对中国实行免签的欧洲国家。5月29号正式生效，这个小众国家有哪些必玩的景点以及旅途中需要知道的小贴士？ 这个还确实是 跟各位分享， 特别想了解一下的啊。 是， 这么说吧，波黑这个全称大家还熟悉吗？叫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它是一个新型国度。 哇哦，很符合这两天的这个对吧日期啊。 对对对，它位于欧洲东南部啊。这个波斯尼亚的名称呢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大家那个时候认为呢它是得名于丰富的淡水河流啊，溪流和山泉。那波黑首都呢叫萨拉热窝，这个是中国游客可能非常了解的一个地方。 对， 人口大约有50万，其他的主要城市呢还包括有巴尼亚卢卡，还有莫斯塔尔、 泽尼察， 还有图兹拉和布尔奇科、多博伊和特雷比涅。这个官方的波黑语言呢是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 就是这些城市，因为除了萨拉热窝比较熟悉以外，其他城市可能你如果不亲自去，你念多少遍都可能记不住。 对，萨拉热窝是因为我们这老电影对它的影响太大了，尤其是这个上年纪的朋友对于萨拉热窝呢是挺有感情的。那么除了这个我们知道萨拉热窝这个城市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很有名的景点在波黑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 比如这个莫斯塔尔古桥，还有这个萨拉热窝拉丁桥。先来说这个莫斯塔尔古桥，它是位于波黑南部古城莫斯塔尔的一座16世纪的桥梁，横跨碧波如翠的内雷特瓦河。古桥是一个拱形，长其实没有那么的长，29米，宽4米，拱顶距河面高27米，因为优美的弧度和宏伟的形态被誉为是内雷特瓦河上的彩虹。 这个古桥呢据说还有一个活动特别有名，跳水活动。 古桥跳水， 对，这个是在17世纪的时候就开始了。1968年呢当地开始组织正式的夏季跳水比赛，每年都有大批的游客前往参观。 还有一座桥是萨拉热窝的拉丁桥。拉丁桥呢就位于萨拉热窝老城区，是一座有200多年历史的石拱桥，3个桥墩，4个桥孔，桥的北端是萨拉热窝事件的现场。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萨拉热窝呢其实还有一个巴西查尔西亚老城。你刚才提到古城区嘛，这个老城呢拥有这个国家最有风情的五光十色的集市中心。在这里呢可以找到你刚才说的老电影啊，再说一下它的名字，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它里面的电影场景包括那个钟楼，包括铁匠街，还有清真寺以及绿色的圆屋顶等等。 看过电影的，看过老电影的人真的可以去这儿寻一寻这电影中的场景。 对，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免签政策呢再补充一下，这个免签政策根据双方的协定规定啊，中国波黑两国持普通护照公民在对方国家入境、出境、停留或者过境，每180天停留时间最长不超过90天，免办签证。 波黑比中国北京时间晚7个小时，这是时差方面的一个提醒。那汇率呢，波黑使用的币种叫马克，一个人民币大约能够兑换0.15波黑马克。 这个其他方面呢需要大家更关心的应该是波黑在免签之后跟提供给中国游客的一些服务的渠道，服务的一些便利的措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些中文标志和中文说中文的这个导游或者领队啊， 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好像语言还挺丰富的，有3种语言， 对对对对， 刚才官方语言上面说到了。 对，其实这个区域呢对中国游客或者中国人来讲都不陌生，我们无论是从当时的电影还是从当年我们的两国的友好的这个交往的历史当中都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新的免签地，波黑。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稍后为你带来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有时候也会不错。